我们把这个数支变更对象还有反数的两个单元呢，要跟同学做一个介绍。那先看一下这个数支变更对象的第三款的事由，在各位书上的第十页以下，二物条第一项第三款的这个第三种呢，原告可以任意变更追加，不用得到被告同意的情形呢，这个叫扩张或减缩应受判决事项的声明。那很显然的，这个法条专门针对诉之声明呢来做规定。诉之三要素里面关于声明的内容呢，你可以任意的扩张跟减缩。那么所谓的诉之声明的扩张减缩呢，它的前提就是啊，你当事人跟诉讼标的都不能变动哦。原告、被告、当事人都不能动，诉讼标的法律关系也没有改，在同一个诉讼标的之下，我单纯的针对声明的内容呢来增减。好比说返还借款100万的诉讼，那个返还借款请求权诉讼标的都不变，然后单纯针对那个返还借款的金额从100万扩张为120，或100万减缩成80万，这就是所谓的声明的扩张减缩。那这个第三款的原始定义呢，再次强调必须是当事人跟诉讼标的呢都不变动的情况之下，单纯的针对声明为增减。好，那定义完之后呢，这个条文在国家考试上蛮有趣的，它所有的考点都叫做概念比较，要你跟呢民事诉讼法上其他的法条其他的规定来做比较。那最主要跟两组条文做比较啊，第一个跟244第四项、二物第一项第二款竞合，什么意思呢？这个第三款哦，讲难听一点，越来越多人主张它是罪文啊，应该要删掉。为什么要删掉呢？像我们刚刚那个例子，返还借款100万，要把它增加成120万。你如果单纯那个声明的金额要从100扩张成80的话，其实哦，现行法就有两个条文可以用了。第一个法条呢，如果是金钱赔偿之债，有244条第四项可以扩张的。再来，就算没有244条第四项，也有255条第一项第二款的适用。因为啊，你诉讼标的跟当事人不变，只有金额去增减，声明去增减的话，一定符合所谓请求的基础事实同一。哎，我前面是说返还借款100万，后面改成要返还借款120，扩张了20万。那么诉讼声明的扩张呢，构成数字变更嘛？因为数字三要素里面任何要素有改，就叫数字变更。所以我把声明从100万扩张成120，当然叫声明的变更啊。这个声明的变更绝对构成第二款请求基础事实同一，因为我前后都是同一个借贷法律关系，借贷的诉讼标的请求权，这个请求的基础事实呢一定是相同的。所以在这种前提之下，如果你按照邱老师的一个见解的话，所谓的请求基础事实同一呢，指的就是呢诉讼法上变更后变更前的诉讼呢重要争点相通，诉讼资料可以期待相互沿用。当你采邱老师的见解前提之下，第二款呢可以完全吸收涵盖掉第三款，所以第三款就显得有点累赘。这是第一个呢，学理上面讨论到的第三款的一个法律地位呢，其实显得呢略微的多余了。再来第二个争点，这是等一下呢才会讲到的跟诉之撤回制度的一个关联性。那么这是呢第二个概念的比较，声明减缩跟诉之撤回制度的关联。那这个等到讲完诉之撤回章节呢，我们会特别来跟同学做一个介绍。好，以上就很快的先简单把二物条第一项第三款的定义呢跟同学说明到这边。那紧接着典型的考法，你看一下这个92年司法官的考题。来，各位书上的第十页， H 主张呢 Y 某日呢驾车撞伤 S， 所以 S 就依照侵权行为请求权呢起诉要求 Y 赔偿新台币300万，非交易型的损害赔偿，被撞了，侵权行为叫被告赔300万。一审进行中， S 发现自己的损害超过300，所以就扩张请求金额成为500万。好，在这个案例事实里，请问你第一小题，最初的300万请求跟随后的500万请求是否相当于255条第一项第二款的请求基础事实同一？各位在考虑什么？黑板上第一个无聊的万年考古题争点， 这个案例本来是最典型的第三款扩张声明，但是他出题者不考你第三款，他反而绕一个弯考你这个算不算第二款的请求基础事实同一，那你就简单描述一下，当然算是哦。因为如果你依照留日派邱老师他们广义说的话，请求基础事实同一单纯从诉讼法的角度切入，只要跟扩张后的新诉跟扩张前的旧诉讼之间，那么呢诉讼资料相通，主要争点相通，可以期待相互援用的话，就算是所谓请求的基础事实同一的。采这个见解之下呢，那么当然这个情形呢构成所谓的请求基础事实同一。当然啦，如果你行有余力要多写一点的话呢，这个题目如果你依照呢昨天所讲的实务见解的话，恐怕就有问题了。因为如果依照实务见解的话呢，你把300万扩张成500万，那么原告在实体法的法律地位就不太一样，前案是300万的地位，后案是500万的地位，所以如果你采的是狭义说最高法院实务的见解的话，恐怕这个并不是第二款的请求基础事实同一，所以你行有余力就把两个学说稍微点一下。但这种题目一看就知道学者出的，要你写留日派的那套理论，扩大解释第二款基础事实同一的一个概念。好，那么这就是呢第一小题的部分呢，把我们昨天讲的争点还有今天黑板上一开始的内容呢稍微的介绍一下。那第二小题更简单的， S 如果在一审没有自己提高赔偿金额，法院能否小于提高赔偿的金额呢？各位，这在考你什么呢？244条第四项啊，非交易型的损害赔偿诉讼，244条第四项讲说，你在诉讼中随时可以扩张金额，然后法条还科予法院主动阐明的义务。244条第四项讲，当事人呢不知得以扩张声明者，法院还要阐明告知他。所以你把244条第四项抄一遍。如果一审没有自行提高赔偿金额，法院是可以小于他的，只不过小于的法条依据呢，244条第四项情形，一样是黑板上第一个考点，规范竞合的情况。好，第三小题，假如 S 呢没有提高赔偿金额，法院可不可以本于调查事证的结果，自己依职权判决被告要赔400万？不行，考点就是昨天所讲的，又是244条第四项。244条第四项昨天抄在黑板上，四大考点里面第一个考点就是呢，它只是一个法院职权阐明的规定，并不是构成处分权足立的例外，所以法官只能阐明当事人说你的损害扩张了，请你呢来增加提高你的金额。啊，阐明完之后，如果你还是不甩法院，坚持依照原本的金额300万告的话，没有人可以勉强你，此时回归处分权足立，法院当然还是只能在你原本声明的金额范围内来做审判，不能够依职权呢就直接扩张成400万，否则反而违反388条，构成诉外裁判。这就是昨天我们讲到244条的时候，特别在黑板上强调的第一个重点呢，244条那个声明的扩张性质上绝非处分权足立的例外，只是科予法院的主动阐明的责任。啊，阐明后你听不听，提不提高，那是你家的事哦。你不提高，没有人可以勉强你呢，非提高不可了。这是概念上来讲，提醒同学稍微复习的地方。所以整个92年司法官看完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考得非常简单，就是这些条文的基本解释。如果你有念过的话，这个题目25分，要拿20分以上绝对不难哦。这是我们借由92年司法官的考题呢，把相关的争点呢，就跟同学复习到这边。好了，那么第三款看完之后呢，紧接着你再往后翻，看一下15页第四款。这个是4页的78年司法官78年律师高考的解答，这请同学自己看，非常简单的一个早期考点，这你自己看一定看得懂，就不浪费时间多做介绍了，所以直接请你看15页第四款的部分。来，第四种呢，原告可以任意变更追加的，也是针对诉之声明的规定，因情势变更而以他项声明代最原先的声明，那这个很好懂啦。你的声明呢发生了情势变更，一般教科书上最典型的案例是，本来依照买卖契约要求你原物给付，后来原物给付不能了，我跟你买的那个古董花瓶毁损灭失变成了给付不能的时候，

259条以下呢，这个反诉的规定呢，那你看一下261条，诉之变更、追加及提起反诉，得于言辞辩论时为之。那第二项说，如果在言辞辩论为变更、追加或反诉的话，可以直接记载在言辩的笔录里面，将笔录送达，用言辞辩论的笔录取代你的反诉状。所以书上告诉你说，这很例外的反诉的提起呢，可以以这个言辞为之，不需要强迫以书状为之。那这个无聊的技术性规定，你稍微的记一下就可以了。那12页的第二点呢，这个呢，我们的下一个单元诉之撤回会看反诉的撤回264条的规定，这留到诉之撤回章节再一并看。那第三点反诉的审理，92年修正后的204条，这个非常简单。本反诉既然相牵连，要合并辩论，当然就应该要合并的辩论跟判决。所以3跟4的标题呢，本反诉之间原则上要合并辩论、合并审理跟合并判决。所以你往下看，88年台大法研，这种题目是92年前旧法才有考的必要，新法架构之下，直接把法条抄一遍。本反诉法院得否分别辩论？旧法时代没有条文规定，要稍微写一下学说，新法就直接写本反诉不得分别辩论，204条抄一遍，这样才符合反诉制度的本质吗？好，以上就是呢第一个89年反诉修法的重点呢，我们就跟同学说明到这边。那至于13页以下第四个标题反诉的判决，还有呢这个82年台大法的题目，这个部分是黑板上讲的第二个考点。这是呢下礼拜讲完客观合并，所谓上诉审3阶段理论讲完之后，才会回过头来看的东西，所以同学先不用理他。那反诉的章节呢，我们就先把第一个重点反诉制度的概念，还有89年修法的内容呢，就跟同学介绍到这边。那剩下的部分呢，是留到呢客观合并讲完之后，下礼拜才会说明的。好，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先看到这里，剩下来的呢，休息之后呢，下段时间再接续来看诉之撤回的章节。好，那反诉章节呢，关于这个89年呢，民诉法修正后的一个法条内容呢，我们就挑一个呢最典型的国考题目，79年司法官这个考题呢，来跟同学做介绍。那将来呢，同学踏进考场呢，反诉的实例题呢，大概的模式结构就是这样子，用实际案例呢，请同学去分析一下反诉的要件呢，来做这个题目的拟答。好，这题目的事实是呢，白色粉笔的部分是一个本案的诉讼，发票人 B 呢，主张这个票不是他开的，所以对执票人 A 呢，提起一个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之诉。好，那第一小题呢，同学看一下书上的题目。这个第一小题你不用管它， B 列 A 为被告，主张呢系征本票非1800，所以呢一。这 A 呢不得以执票人的地位呢行使权利等，所以在没有确认本票为伪造之前，就先提起确认本票债权不存在之诉，有无即受判决的法律上利益。这题目很多人看不懂在考什么是正常哦，那你打一个叉。这种题目呢现在完全没有讨论的必要，因为它是呢旧法时代非讼事件法还没有修正之前，而是非讼章节里面关于本票裁定的票据的一个呢相关的特别规定。那这是旧的非讼事件法时代呢，才有必要说先对本票真伪提确认之诉，然后不准你直接对本票债权起诉。现阶段完全不用理他了，非讼事件法早就修了哦。所以现在确认之诉呢，票据债权存否可以直接提起诉讼，根本不用再迂回的还打一个什么票据真伪的诉讼，不用了。所以第一小题你看不懂很正常，这是古早时代哦，非讼事件法修正之前呢，旧的非讼事件法的特别规定引起的一个争议，所以在现阶段新法之下完全没有讨论的必要性。现阶段你就牢记，票据债权存否你直接可以打确认之诉，不需要先打一个什么确认票据真伪的诉讼，现在完全不用了。所以重点我们直接看第二小题的部分。 好，有一个本案诉讼是 B 告 A 确认了本票债权不存在，在这个本案诉讼当中呢，这个 A 啊就大反击，被告 A 呢就能提起了两个反诉。A 呢就列 B、C 为共同被告，这个 C 何许人也呢？就是这票据的背书人啊，列这个背书人跟发票人为共同被告呢，一诉主张呢确认本票债权存在，并且命 B、C 连带给付票款，因为照票据法的规定，发票人跟背书人要连带负清偿责任，所以他同时提起一个确认之诉跟连带给付的诉讼。那请问你反诉是否合法？各位会发现这种题目为什么挑出来讲呢？因为比较有鉴别度的国考命题模式呢，它一定故意出成反诉同时夹杂共同诉讼跟客观合并。这题目最典型，反诉的被告有两个，共同诉讼反诉的诉讼标的有两个，除了确认本票债权存在，还要求连带给付。这是呢律师法官考试反诉最流行的考法，这样考才有深度，才考出你的程度了。所以一定是夹杂着说反诉的被告有数人共同诉讼，不止当事人被告有数人，连诉讼标的都告两个以上，然后请同学分析这样的反诉是否合法。那这一种同时夹杂共同诉讼跟客观合并两个以上标的的事件呢，建议同学我们回答的习惯，也没有人强迫你一定要这样写哦，这只是给你良心的建议而已。一般的我们解题的架构都是先从人出发，先以反诉的主体呢为出发来探讨。那当然你说呢，我不习惯这样做，我要先以反诉的标的为出发，随便你的哦，没有人告诉你说呢一定非这样做不可，只是呢前人的经验哦，你以人反诉被告为前提出发去写这个题目呢，会比较有层次感，也会比较单纯，不容易出错。来，什么意思呢？他既然同时夹杂多数被告、多数的诉讼标的的话，你的解答就是分点分项，先以人为出发。那什么叫先以人为出发？对第一个反诉被告 B 而言，还有呢就第二个反诉被告 C 而言，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过的，尽量建议你呢用人为出发点呢做大前提来论述。好，对被告 B， 对反诉被告 B 而言，对 B 的反诉是否合法呢？往下开展再去讨论诉讼标的。来，就 B 来讲， A 告两个诉讼标的，一个是确认本票债权存在，诶，你这样拆解答题就清楚多了，一目了然就知道考点在哪里。诶，第一个标的呢，请问你了，是否合法呢？那考点就是呢同一事件昨天才刚讲的，来，就 B 所提起的这个反诉呢，第一个标的确认本票债权存在，这个程序不合法驳回，为什么呢？因为反诉刚好跟本诉构成同一事件，那黑白写不下，你自己考就要写细一点，为什么叫同一事件？当事人相同，这个叫当事人互异地位。本来原告是 B， 被告是 A， 反诉程序里面换成原告是 A， 被告是 B， 这叫原被告互异地位，昨天才刚讲的当事人同意。再来第二个要素，诉讼标的也一样，都是同一张本票债权。第三，诉之声明也一样，这个声明叫正相反的情形，本诉的声明是不存在，反诉的声明是存在，铜板的正反两面，所以诉之三要素完全一样，构成同一事件，程序不合法驳回。紧接着第二段，诉讼标的二，来 A 告 B， 还有第二个诉讼标的要求 B 呢给付票款，这个给付票款的诉讼呢程序完全合法，法院呢应做实质审理。 理由就是呢，这是个请求权，给付的请求权，票款请求权，数字三要素不一样，所以这个反诉呢程序合法。那么当然你还得写呢，重要的是相牵连的概念，它是考你反诉的要件。重点是阿拉伯数是第二点， A 告 B 的第二个请求给付票款呢，给付票款跟本票债权是否存在呢，这是典型的相牵连的事件，基础事实相同，诉讼资料主要争点攻防方法相通，标准的相牵连案件，而且反诉主体也没有问题， A 是列 B 为被告， B 本来就是本诉的原告，所以呢，在法律概念上完全符合刚刚所谈到的反诉的各个要件，所以考试的重点是要你简单描述反诉的要件都具备，所以呢，这个反诉是合法的。这是第一小题，对 B 而言呢，分点分下所做的答案。所以我们建议同学呢，大标题先以人出发，人之下呢，再去细分各个不同的标的，分点分下这样写呢，会比较清楚一点，答案也比较不会有所疏漏。好，对 B 的部分看完之后，紧接着来看一下对 C 的部分。来，对 C 的部分就要特别强调了，这是同学很困惑的，因为保成跟高点的解答又不一样。今天上完课你就不要再回来问说，诶，到底哪一家的补习班解答对了？没有对错，完全是理论出发点的不同。你了解之后呢，就不会看不懂为什么会有解答的差别了。诶，对 C 而言呢，补习班有两套很极端的解答，这个解答就是完全看你有没有旧题新解。有些补习班的解答呢，第一个版本，如果你看的补习班解答呢比较偷懒呢，没有旧题新解的话，那当年这个题目呢，89年前的旧法时代，真的有够简单，一句话叫做反诉不合法，什么都不用写，一句话就搞定了。为什么？就是我们刚讲的旧法时代的259条说，你的反诉被告只能是本诉原告，那你本诉原告是 B， 所以你反诉被告只能告 B，C 从头到尾不是白色粉笔的本诉原告，所以根本不可能成为合法的反诉被告，这叫反诉主体的不合法。旧的259条规定，所以当年考这个题目反而简单，一行就搞定了。旧法时代你不能列 C 为被告提起反诉啊，现在哦，如果你依照新法的规定来看，那答案就不一样了。来，依照89年后的新法，保成跟高点的解答就不一样了。为什么不一样呢？眼睛尖点同学就知道，这个问题涉及到共同诉讼的理论。第一个解答的前提是，如果你认为 B 跟 C 是普通共同诉讼。第二个版本的解答是，如果你认为 B 跟 C 叫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原来保成跟高点解答不一样是在这边啊，同样是新法的架构之下，重点就是连带债务人间，发票人跟背书人叫连带债务人嘛，回到我们之前共同诉讼章节讲的，连带债务人成为被告，他们到底是不是有合一确定的必要，算不算是必要共同诉讼？学界通说认为连带债务人间是普通共同诉讼，因为 B 是基于发票的行为负责， C 是基于背书的行为负责，这个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各自独立，并非单一且相同，所以呢，学界通说认为是普通共同诉讼。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解答就简单了，不能够列 C 为被告，因为这叫反诉主体不合法。因为呢，259条修正后说，只能够列 跟诉讼标的有合一确定之人为共同被告才行啊。所以呢，如果 C 跟 B 之间不具有合一确定的必要共同诉讼关系，而是只有单纯的普通共同诉讼关系的话，仍然违反259的规定，所以呢，不能够列 C 为反诉的被告。你这个主体资格欠缺，反诉不合法呢，应该要加以驳回。相反的第二个版本的解答是我们之前教过你的，最高法院实务见解认为呢，连带债务人皆有民法275条适用，所以呢，在呢非基于个人事项抗辩有理由者，效力局全体，硬是把民法275解为判决效力合一确定、判决效力扩张的规定，所以认为连带债务人皆有可能成立合一确定的必要。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答案就反过来，反诉的主体就合法，完全符合修正后259条规定，反诉的主体合法。反诉主体合法的前提之下呢，再往下看，那么呢，两个标的呢，标的一、标的二呢，也不是所谓的同一事件，因为 A 列 C 为被告提起的确认本票债权存在当事人这个要素就不一样，不可能是同一事件。那第二个标的更是给付请求权，跟本案诉讼的标的也不相同，所以标的一跟二并非同一事件，又是呢相牵连的关系。所以结论就变成了反诉呢完全合法。这就是同一个问题呢，同学会拿来问啊，为什么补习班解答解的都不一样，现在上完课你也完全不用背了，解答的整个推论过程异同点呢，我们就完整用黑板上这个文字的一个推论呢来跟同学做呈现。所以说你就把这个新法修正259条夹杂这个共同诉讼相关的理论呢结合在一起，就不难理解呢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解答版本的差异了。好，那以上就简单的呢用这79年司法官第二小题的部分，把这个反诉的定义、89年修正后259条的一个重点呢，做一个实例题完整的跟同学复习到这边。好，那第五章看完之后，紧接着呢各位今天回家前请你看一下第六章的部分。来，第六章叫做诉之撤回。来，诉之撤回这个章节呢，将来各位复习的时候呢，国家考试就是四个主要的争点。那你很快的瞄一下这个标题呢，有印象的话，这个单元就可以很快的跳过去，因为考来考去的重点都跳脱不出这四个部分。好，首先来看一下什么叫诉之撤回这个名词，其实非常简单，你看一下第二页，所谓诉之撤回就是原告起诉后向法院表示不想告人，要撤回起诉的全部或一部，而不请求判决的一个意思，这叫诉之撤回。哎，什么意思啊？基于处分权主义的概念，原告有权利提起诉讼，开启程序，当然也有权利要随时终结程序。民事诉讼跟刑案不一样，刑案有什么告诉乃论、非告诉乃论哦？啊，非告诉乃论之罪告了就不能撤，那是刑事诉讼法的规矩。 民事诉讼完全没有这回事，民事诉讼完全尊重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权，所以民事案件里面没有什么叫不能撤的吼，也没有什么告诉乃论非告诉乃论的问题啦，那是刑案才有的东西吼。那既然如此的话，基于处分权主义，你不想要告了，想要息事宁人撤回起诉，立法者欢迎都来不及了，绝对不会禁止你。所以262条以下呢，我们当然承认原告可以撤回自己的起诉，向法院表示不用再对这个案子继续审理下去了。好，这就是所谓诉之撤回的基本定义。好，在这个定义之下呢，那请同学来看一下要件的部分。来，在看到要件之前，首先应该请你先呢看一下第三个部分。先附带的跟同学说明一下详细内容呢，等一下再说。附带先提的是啊，我们一般的用诉之撤回这四个字，请你注意，专指起诉的撤回。这个以前我们都跳过去，后来发现同学好像连这个最基本的名词都会搞错，所以忍不住呢先跟你提醒一下，请你不要混淆了。诶，什么意思啊？诉之撤回哦，如果说是用这四个字的名词的话，我们一般诉讼法上约定俗成的概念是说你撤回起诉。那在整部民事诉讼法里面，撤回起诉呢跟撤回上诉是不一样的东西，这个差一个字吼，但是法律效果呢差蛮大的，这请同学呢不要混淆。那么撤回起诉是说呢，我不想告的，要消灭呢整个诉讼系数。那撤回上诉是说呢，我这个案子跑到上级法院，我现在不想上诉了，不想要寻求救济了，所以一个叫根本不想告，不想要求审理，另外一个叫不寻求救济，不要上诉了。这法律效果不同哦，撤回起诉的效果是诉讼系数整个消灭，视为没有这个诉讼提起过。撤回上诉则是反过来，撤回上诉的结果是原判决呢先行确定，视为你没有上诉，所以原判决就依照下级审的内容呢先行确定了。所以差一个字，法律的效果差很多，请你不要混淆。这是一开始忍不住叮咛你呢，撤回起诉跟撤回上诉不一样。那我们整个章节诉之撤回262条以下，这个专门在指撤回起诉。好，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呢，请你看一下要件的部分。既然是撤回起诉，当然必须由原告为之。哦，废话，解铃还须系铃人啊，所以原告才能撤回自己的起诉。第二个，要在判决确定前为之，这也是当然的。不过选择题考过，你注意在旁边，这个要件凸显的重点就是它跟诉之变更、追加还有提起反诉不一样。诉之变更、追加、提起反诉要在二审言辞辩论终结前为之，但是诉之撤回可以拖到判决确定前为之。所以选择题会考你三审最高法院审理中得否撤回起诉，可以哦。这是呢概念上请你注意的，三审是不得诉之变更、追加、反诉，但是仍得撤回起诉。好，这是时间点的部分，附带提醒同学留意的地方。来，再来第三个要件，必须向法院为之，这也是理所当然了，因为你案子系数在法院，当然向法院为之。来，第四个要件打两颗星号，会考的只有这一个，黑板上的第一个万年考古题争点。撤回起诉的要件262条第一项但书，来你看一下法条怎么说的。原告在判决确定前，随时可以撤回起诉的全部或一部，但被告以为本案的言辞辩论者，应得被告同意。立法者加了一个被告同意的要件，很多学者不以为然。那么呢，可是法条没有修正前就是这样的制度，所以那个骂的见解就不用理他了，老老实实的念一下现行法的规定吧。来，但书说啊，我不是说你原告随时想要撤就可以撤哦，没这么简单。如果被告做过本案的言辞辩论的话，你原告要撤回还得得被告同意。 所以加了一个被告同意权的要件。那考试的时候就是要写立法理由，这种条文的考法没有人叫你抄一遍而已啦，一定是考你立法理由，关键字记得点上去。立法理由在各位书上的第三页刮胡一，被告既为本案的言辞辩论有得受本案判决确定私权的实益，若许原告任意撤回，即非保护被告利益，且原告尚有机会再行起诉，显失公平。来，这整段话什么意思呢？立法理由浓缩起来就是保护被告的权益。怎么说呢？立法者的想法是，被告已经做过本案的言辞辩论，代表被告可能可以期待获得胜诉的判决。被告已经认真的准备本案诉讼，做了言辞辩论，他就有可能期待获得一个本案的胜诉判决。所以被告的这种期待的利益呢，必须要加以保障。所以立法者特别强调，被告做过本案言辞辩论，原告就不能任意撤回了，应得被告的一个同意。非常简单的一个技术性规定跟立法理由呢，那请同学注记一下，这就是黑板上第一个万年考古题的一个概念。好，这个262条第一项看完之后呢，来紧接着你看一下第三页的刮胡七。那被告如果是呢必要共同诉讼，各位把固有划掉了，被告只要是必要共同诉讼都有这个原则的适用，未必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类似必要也是一样，凡是被告为必要共同诉讼者呢，同意撤回的行为还是有56条第一款的适用。诶，什么意思啊？被告同意撤回性质上并非是一个有利的行为，所以一定要全体被告同意，不能只有单一的被告同意。如果你今天是必要共同诉讼，被告有三个，只有一个同意撤回的话，同意无效，抵触56条第一款，一定要三个被告通通都同意呢，这个撤回才会有效。那么这是呢262条第一项但书呢衍生出来刮胡七的概念，请同学注意一下。好，紧接着你看刮胡四出体字的部分，也一样打个星号。这个条文呢，国内学者几乎都在骂，但是我骂了半天呢，还是屹立不摇，继续有效的存在。所以写考卷的时候呢，你只要自己心里知道有问题的立法就好了，心里骂就好了吼。但是考卷上还是得写条文的规定。来，这一个被大家骂到臭头的法条，看一下264。看完你就知道为什么被骂了。本诉撤回后，反诉的撤回不需要得原告同意。哎，什么意思啊？承接刚刚的反诉章节，264条呢？等一下带你看司法官的考题。司法官的考试有够爱考你的，因为他大概也觉得这个条文很怪哦，所以测验一下同学看有没有背熟。甲告乙呢？譬如说给付价金。白色粉笔的部分叫本案诉讼。好，甲告乙的本案诉讼里面呢，这个乙就提起反诉。反诉呢，给付标的物，乙转 A 物的所有权，那这叫做本诉跟反诉。这时候考试，请问同学，第一小题如果考你，甲要撤回本诉。来，这个题目的前提都是呢，甲跟乙都已经做过本案的言辞辩论了。本案诉讼里面，被告乙做过言辞辩论了。反诉里面呢，被告甲也做过言辞辩论。反正我们题目假设的前提都是啊，被告都做过言辞辩论了。好，请问你，通通都做过言辞辩论。甲如果要撤回本诉，要不要得到被告乙的同意？答案是要。262条第一项但书，所以第一小题呢，很少人家考你，这个太低估你的实力了。本诉要撤回，回归262第一项但书，被告乙做过本案言辞辩论，当然要得到被告同意。好，那现在问题来喽。第二小题这样考你， 陷阱来了，乙要撤回反诉，要不要得到甲的同意？我们的前提是甲也做过本案的言辞辩论的，所以反诉的程序里面，乙要撤回反诉的话，甲做过本案言辞辩论的前提下，要不要得到甲的同意呢？哎，各位啊，这时候很多同学呢，你如果呢脑袋不清楚的话，你会这样写哦，不需要。这是前几届很多同学写考卷拿来改呢，共同犯的毛病，所以不厌其烦的拿到黑板上来讲，不难，但是你条文不要看太快。为什么很多人讲说，哎，乙要撤回反诉不需要甲的同意啊？他们会说，老师啊，刚二六四条不是念过？二六四条说，反诉的撤回不需得到本诉原告的同意。各位，请你看清楚这个条文，还有第一句话，荧光笔框起来，本诉撤回后，反诉的撤回才不需要得到原告的同意。那你看清楚我第二小题的问法，这等一下带你看司法官考试，最喜欢考这无聊的陷阱。司法官考试考了两遍，挖同样的洞给你跳，都是呢，本诉还没有撤回，反诉要先撤回。这个时候的答案是跟二六四无关，因为二六四的前提是本诉先撤回之后，反诉撤回才不用得到相对人原告的同意。而如果你本诉没有撤回，是乙要先撤回反诉的话，这个叫回归二六二条第一项但诉的原则，还是要得到甲的同意。这就是第二小题不厌其烦请你注意的陷阱。所以真正的二六四条是第三小题的问法，甲先撤回本诉后，甲的本诉呢先撤回合法之后呢，那乙如果要撤回反诉的话，这时候你才是超264条的规定，这时候反诉的撤回就不用得到相对人甲的同意了。这就是264条关于撤回要不要得到相对人同意呢非常特殊的一个规定。那这个法条为什么被骂呢？同学看一下第三页刮胡子，因为它的立法理由非常奇怪，国内学者几乎没有不骂的。哎，很奇怪哦，本诉撤回之后，反诉的性质是独立的诉讼，既然是独立的诉讼，理论上来讲，反诉的撤回还是要得到相对人甲的同意才对啊。那立法者为什么说这时候不用得到同意呢？你看一下第三页的立法理由，真的很怪，因为他说有本诉才有反诉，所以本诉如果先撤回不存在的，则反诉的撤回自无需原告同意。你反复念两遍，怪的地方在哪里？好像很没有逻辑，风马牛不相干嘛。什么叫做呢？有本诉时有反诉，对啊，所以呢，本诉撤回不存在，反诉撤回就不用原告同意。这两句话之间衔接上好像没有因果关系，就好像你今天跟他讲话说，今天天气很好，所以我们去吃水果吧，好奇怪哦，今天天气很好跟所以我们去吃水果有什么关系？那这个立法理由逻辑就是相同，因为有本诉才有反诉，这是一句话，可是后面马上衔接，所以呢，本诉撤回不存在，反诉撤回就不用得到原告同意。这真的是毫无呢任何逻辑上因果关系，所以用这个当立法理由呢显得极度牵强，因此饱受批评。但是我们刚讲过，骂归骂，没有改之前你写考卷还是依照现在264条规定。那么这是呢264条呢附带跟同学提醒的重点，关于撤回的要件262条第一项但书一些基本的衍生观念。好，那回到第三页第五个要件，这自己看，诉之撤回诉讼行为不得附条件期限，这是诉讼法的一般原则，诉讼行为安定性的考量，任何诉讼行为原则上都不得附条件，所以你要撤就撤，干脆一点，不能够跟法官讲，如果被告跟我道歉我就撤回起诉，没有这回事啊，要撤不撤一句话哦，不能在那边附条件或者附期限。好，这是呢关于撤回的要件262条第一项的但书。 好，第四个标题自己看，撤回的程序，262条第二项到第四项技术性的规定。唯请你注意的是第四项89年的修正，这个选择题会考你死背法条了。第四项修正成什么呢？承接第一项，原告要撤回要得到被告同意，所以我们就来研究，那被告呢要是举棋不定，迟迟都不为同意与否的表示，这时候怎么办呢？立法者拟制了一个法定期间，被告在10天内回答，10天内不回答视为同意撤回。没有大学问，背起来吧。10天，这只有选择题会考你的，技术性的新法修正稍微的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好，这是呢诉之撤回的一个程序，我们就简单的看到这边。70年司法官的考题先跳过去，因为这是呢后面才会讲到的一些学说理论，所以请你往后翻看一下第5段撤回的效力，黑板上的第二个争点。来，起诉一旦撤回之后，法律上有什么样的效力？这是呢非常重要的263条的规定。一旦呢原告撤回起诉之后呢，法律的效果呢，同学看一下263条，然后你把这个法条特别打个星号，因为诉之撤回最重要的考点就是这个条文。诉经撤回后视同未起诉，但反诉不因本诉的撤回失效。263的第一项但诉叫废话，因为反诉的性质是独立之诉，本来就不会因为本诉的撤回而失效，所以但诉你不用管它了，训示规定。所以263第一项的重点只有前半段，诉经撤回视同未起诉。来，你注记在旁边，专指一审撤回起诉的情形。接着看第二项，本案经终局判决后撤回起诉者，不得提起同一之诉。第二项的法条文意专指2、3审撤回，因为批头第一句话就讲本案经终局判决，一审判完后要撤回起诉啊，就是2、3审撤回的情形嘛。所以来了，重点就是我们现行法是采区分说，立法者针对撤回起诉的效力采的是区分说，所以黑板上画的这个树状图呢，就是把条文还有你书上第6页以下到第7页文字的说明呢，来做一个总整理。那请你简化成黑板这个树状图。什么叫区分说啊？我们就区分为一审撤回，或者是呢2、3审撤回。263条第一项呢，我们通说的见解专指呢一审还没有判决之前就撤回，什么意思啊？案子都还没有判过，还在一审审理中，还没有经过终局判决啊，一审还没有判之前，你如果这么早就撤回起诉的话，法律的效果叫什么呢？来，条文拆解开来，叫做视同未起诉。法条讲的视同未起诉，那你要把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文。什么叫做视同未起诉呢？那么法律的效果就是当事人来，考试有时候就考很细，因为法条只有一句话视同未起诉，但是教科书的补充说明还有判例的见解你要稍微完整的归纳一下。视同未起诉具体有2个效果，第一个就是 当事人随时可以再另行起诉。譬如说甲本来针对 A 这个标的起诉，一审还没有判之前就撤回了，将来随时可以再针对 A 这个标的另行起诉。这就是视同未起诉的第一个效果，当事人随时可以再另行起诉。第二个效果是呢，司法官考试爱考你的法条以外，但是解释问上当然的道理。来，什么样当然道理呢？撤回起诉，诉讼系数消灭，这个消灭叫当然消灭，又是似曾相识的概念。什么叫当然消灭呢？就是自然而然烟消云散，法院内部行政牵结呢，把这案子报结就好。强调的考点就是对外无庸为任何驳回的裁判，所以以前的考过，这时候诉之撤回，一审法院要下一个驳回的裁定，说原告撤回起诉，所以驳回原告之诉，不用哦，你对外不需要任何驳回的裁判。如果你做驳回的裁判，那个反而才叫违法的裁判。你对外什么都不用做，内部行政牵结就好了，诉讼系数当然消灭。这就是一审撤回起诉的法律效果呢，简单跟同学说明到这边。爱考的是第二项，263条第二项，本案经终局判决后撤回起诉。来，本案经终局判决后撤回起诉呢，法律效果如何呢？第二项讲不得提起同一之诉。来，第一个效果跟一审一样，反正撤回起诉呢，诉讼系数消灭，法院呢对外都不用下一个驳回原告之诉的裁判，这一点倒是跟一审一样。好，下面两个效果就不一样了。来，23两个效果呢，第二个效果是法条讲的原告就不得针对同一事件另行起诉，这一点就跟一审撤回263第一项不一样的。那立法理由书上有写了，书上怎么写的呢？书上告诉你说，立法者认为呢，这叫做避免浪费司法资源，也有道理了。立法者说，一审判过代表一审法院已经实际支出程序劳费审理这个案件，不但实际审理，而且有胜败的结果了，那代表法院曾经为你这个案件劳心劳力，已经耗费司法资源审理过。那这时候立法者说，如果允许你任意撤回之后又可以针对同一事件另行起诉的话，那你等于是反复浪费司法资源， 那么尤其会造成原告的脱法行为，任何人只要一审判你输，你就撤回之后呢，另起炉灶再告，那这样子好像在赌博一样，赌赌看哪一个法官会判你赢，这也不是办法了。所以呢，一来呢，司法资源已经耗费，如果允许你反复起诉呢，真的会浪费司法资源。二来，不希望你有这个投机的心态，判你输你就撤，然后呢再换一个法官告告看，搞不好判你赢，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所以我们就禁止你呢，针对同一事件另行起诉。在第三个效果呢，刚刚诉之变更章节的判例背过。诉之变更合法，原诉视为撤回。那么如果在二审变更，就是视为二审撤回起诉。二审撤回起诉，原一审判决当然失效，上级法院无庸废弃一审判决。那这个效果呢，刚刚在诉之变更章节里面呢已经提到过了，同学如果忘记的话，你自己往前翻，在你书上28页的71年台上字3764号。所以这是法条以外的实务见解，在刚刚诉之变更追加章节里面28页提到的71年台上字3764号判例。好，以上就是呢263条第二项规定的具体延伸。那么呢，诉之撤回的效果，现行法区分一审撤回或二三审撤回呢，分别有这不同的效力，非常重要，请同学切记。好，问题还没有结束，来，你回到书上。这个诉状图是大纲，还有一些呢比较琐碎的争点，这也是以前爱考的，提醒你留意一下。来，翻回第6页。来，第6页呢，第二个大标题呢，263条第二项，本案经中局判决后将诉撤回者，不得提起同一之诉。黑板上诉状图的第一个情形，二三审撤回，下面有4段的补充说明。来，刮胡一刚刚讲过了，叫立法理由，避免已进行的诉讼程序浪费。刚刚讲过的，为什么避免禁止你针对同一事件另行起诉？为了怕你浪费司法资源啊，人家一审都判过，代表法院实际支出劳费跟心神的，所以不能够让你无限制的一直撤一直告，这叫避免诉讼程序浪费。刚刚解释过立法理由，不再重复。最爱考的是刮胡二，请同学打个星号，是对原告的限制，被告再行起诉不在此限。来，书上有举例说明，所以你一个字都不用抄，非常爱考，请你呢回到黑板上。我们把书上案例呢用黑板的说明呢，希望呢强化你这个观念。来，律师司法官考试很喜欢挖一个洞给你跳。来，挖什么洞呢？一审甲告乙，确认 A 物所有权属于甲。好，那题目说一审判甲败诉，甲不服，上诉到高院之后，突然呢甲就撤回起诉。那这个撤回起诉呢也得到被告同意，所以呢题目告诉你甲的撤回呢完全合法生效，到了二审要撤，被告也欣然同意，依照262第1项代书同意，所以撤回完全有效。好，撤回完全有效之后，考题怎么考你呢？第一小题，前面撤回之后，甲呢又另起炉灶，又告乙呢确认 A 物所有权属于甲。第二小题，那现在改成是乙告甲，告什么呢？确认 A 物所有权不属于甲。来，人家考你，请问你这两个诉讼呢，后诉法院应如何处理？各位，你第一小题一定不会写错。第一小题你写错就太离谱了，代表你法条不够熟啦。第一小题就是呢，你这个起诉违反263第二项，违反的效果就是我们前面教过的249第1项第7款，程序不合法驳回。忘记条文的自己翻一下249第1项第7款，这个程序合法要件说你的起诉违反263第二项， 违反撤回后不得另诉的限制的话，后诉程序不合法，裁定驳回。所以第一小题保证呢，同学绝对不会写错，所以你会挂掉那次第二小题。第二小题怎么考你呢？现在是乙告甲，乙就是前案的被告，被告以反客为主呢，自己成为原告，打一个确认 A 物所有权不属于甲的诉讼。各位考点在哪里？严格来说，请问一下，乙的这个后诉讼跟先前甲撤回的本案诉讼之间根本是同一事件，因为甲先前撤回的那个本案诉讼叫确认 A 物所有权属于甲，那你现在乙所提的后诉讼叫确认 A 物所有权不属于甲，当事人互异地位，诉讼标的同一，诉之声明正相反，所以你撤回的那个诉讼跟乙所提起的后诉讼本身是同一事件，那这时候有没有违反263第二项呢？没有哦。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学者特别提醒同学注意法条的文字游戏，法条的文意解释。什么叫文字游戏？263第二项看一遍。263呢，法条说于本案经终局判决后将诉撤回者不得提起同一之诉。严格来讲呢，于前面要加原告两个字，这是立法理由推出来的。立法理由说原告撤回起诉之后才禁止原告针对同一事件起诉，所以学者说从立法理由的反面解释，被告如果要另行起诉并不受限制。所以呢，答题的重点就是263呢第二项不得另行起诉的规定呢，并非是因为你是同一事件而禁止你另行起诉，它的法理不是因为你是同一事件禁止你另行起诉，而是在禁止原告反复浪费司法资源。原告先前提过终局判决过又撤回起诉，啊，如果准原告再告浪费司法资源，所以非难的重点是禁止原告，禁止那一个同一个当事人呢针对同一事件另行起诉，但是并没有去非难被告，因为被告毕竟不是前案程序的起诉者，所以为了保障被告的诉讼权起见，被告如果要另行起诉的话，纵然是同一事件并不受263第二项的限制。这就是各位书上第六页以下刮胡二我们特别跟你强调重点，对应成黑板上这个实例题呢，请你呢特别的留意一下。好，那刮胡三呢，各位呢打一个问号，打问号不是说写错了，各位看一下刮胡三注释四骆永嘉老师的文章。那么这个呢，一般补习班的用书告诉你骆老师的见解，但其实不对吼，你有看文章就知道，骆永嘉老师并没有说他也采这个见解，他那个文章只是引说日本的学说曾经有这个见解，把日本的学说翻译到他文章里面，但骆老师从头来都没有讲说他也赞成这个见解，所以说呢，这个见解呢翻遍国内其他文献，并没有任何学者采纳，只有在骆老师的这个注释的专文里面曾经举例说明过，因此绝对不是通说，也不能够说是骆老师所采的，顶多当做一个参考的日本学说而已。那因为这个学说呢，在我国现行法上有点怪，也从来没有其他学者附和过，所以我们暂时不用管它，免得你记太多奇怪的理论呢，反而混淆你的基本观念。所以刮胡三这个要件，就把它当做一个日本法上学说的参考就好了。那么在准备考试，倒是不用花心思去记这个特殊的见解。好，最后呢，刮胡四这个很简单。所谓的本案经终局判决后不得提起同一之诉，这个终局判决是指呢本案胜败诉的判决，这是当然的。所以如果是程序不合法，本案诉讼是程序不合法被驳回的话，当然原告可以另行起诉，绝对没有违反263的问题，这是逻辑上当然的道理吼。所以相关的文字你自己参考一下第七页刮胡四的说明。好，那么以上是黑板上的第二个重点呢，这诉之撤回的效果263条的规定。 好了，那这个重点看完之后呢，来，我们请你看一下第九页九十年司法官，把一跟二两个重点呢跟同学做一个结束。刚刚讲完撤回要件、撤回效果之后呢，这两个考点呢，我们就统一请你看九十年司法官这个考题来做一个总结。来，这题目怎么讲呢？甲对乙提起一个给付 A 物价金一千万的本数，随后乙对甲提起一个给付标的的反数。反正题目的前提就是本反数绑在一起。好，绑在一起之后，你看司法官题目怎么问你的？第一小题，一审法院就本反数都为终局判决后，甲要撤回本数，要不要得到被告乙的同意？各位，第一个问号明明很简单，可是同学却观念不清。第一个问号单纯在考你什么？262第一项但书。甲要撤回本数，要不要得到被告的同意？他的陷阱在哪里呢？这个陷阱其实乱无聊的，还是有人会中计哦。这个唯一的陷阱就是本案经终局判决后，原告才要撤回起诉。很多同学考卷怎么写啊？本案经终局判决，代表被告一定做过言辞辩论，所以考卷就说一定要得到被告同意，一定有262第一项但书的适用。错，当年这个考题有够无聊，期刊论文型的考法，出题者只强调一件事，就是本案经终局判决不代表被告一定做过言辞辩论，因为我国诉讼法是允许一照辩论判决的。我们385条是有一照辩论判决的。什么叫一照辩论判决啊？有可能是被告根本没有开庭呢，就片面依照原告的陈述来判决。所以做过终局判决绝对不代表被告一定做过言辞辩论，所以你写考卷的时候写小心一点。第一个问号怎么写呢？是否得到被告同意，还是得看被告有没有在前案程序做过言辞辩论，有的话才需要得到他的同意，没有的话就不需要他的同意。这是第一个问号，请你作答上面稍微仔细修正一下你的用词。好，接着看第二个问号。刚刚黑板举例过264条的考点，你现在司法官考题再看一遍，就知道它有多无聊了。看清楚，甲撤回本数前，本数还没有撤，本数还存在哦。乙要先撤回反数，要不要得到相对人甲的同意？要了。答题关键就是这个跟264无关，回归262。紧接着看第三个问号，甲撤回本数后，乙要撤回反数，要不要得到甲同意？第三个问号你才能大大写不用，然后把264条抄一遍，就是刚刚黑板上举过那个例子，刚好就是九十年司法官第一小题的这三个问号。好，简单跟同学说明到这边。接着看第二小题，更简单，背法条。一审法院就本反数都做终局判决后，甲乙分别撤回本反数，假设撤回都合法，那一审的本案判决是否确定？不会确定。考你什么呢？黑板上这个基本观念，数之撤回之后呢，你是在一审判决后撤回的，所以是适用263第二项。既然是一审终局判决后撤回，第一个效果就是诉讼系数消灭，法院无用为驳回裁判。第三个效果叫原一审判决当然失效，不会先行确定。所以第一个问号就是考你把71年台上字3764号判例背一遍，黑板上树状图的第三个重点。再来第二个问号，甲乙可不可以提起同一之诉？不行。第二个效果，263第二项，原告不得针对同一事件呢再行起诉。那么立法理由简单的交代一下，这就是第二个问号，甲跟乙呢可不可以呢再提起同一之诉？这是概念上来讲。第二个问号部分呢，特别提醒同学呢留意的一个地方。好，以上我们就用九十年司法官的考题呢，啊，我们刚刚数之撤回第一个重点跟第二个重点的部分，跟同学介绍到这边。 那紧接着你看到树状图的第三个重点，那第三个重点很简单，这两分钟就搞定了，请你往后翻一下，来翻到12页，这表格就请你自己看了。我们刚刚讲的原始定义，树枝撤回跟上树的撤回是不同的名词。树枝撤回指的是起树的撤回，啊，起树撤回呢，要件在262，那么被告做过辩论，应得被告同意。效果在263，黑板上画的上树的撤回要件是呢，没有任何限制，你随时可以撤回上树。效果是什么呢？撤回上诉，一审判决就先行确定，不会发生诉讼系数消灭，反而是很严重的原判决就依照下级的见解呢先行的确定了。这很简单的逻辑，同学对着看文字就好了，这相信理解上没有困难了，所以我们课堂上不再重复，你就把12页、13页的文字呢稍微简单的看一下。好，那最后请你看到13页以下第四个标题，我们今天回家前刚好就把树枝撤回章节所有的重点呢做一个结束，所以剩下第四个重点跟255条第一项第三款的关联。那这个部分国家考试也考过，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念，只不过同学自己念可能觉得很抽象，稍微点一下带一下你就知道它的争点跟概念在哪里了。来，262条跟255条第一项第三款的结合啊，这个结合有什么好考的呢？来，文字的说明在各位书上的13页到14页，那我们就把这两页的内容呢用实例题来跟你讲解，你比较呢能够理解呢这个抽象的法律概念了。来，先有两个题目，一个是甲告乙呢，一诉主张两个标的，打完借款100，给付利息10万，客观合并，合并两个标的，总金额要110。第二个诉讼，总金额也是110，但是只有单一的诉讼标的，就是一个给付价金110万。好，在这个前提下，这个考点多无聊呢？出题者就说，这两个诉讼呢，第一次开庭的时候。来，这个无聊点就是呢，这两个案件第一次开庭的时候，甲都减缩金额，重点就是这个概念啦，减缩金额。精确来讲，减缩你的诉之声明，两个题目的共通点都是本来声明的金额110，但现在统一减缩为100万。好，那考你什么呢？他就考你，请问你这样减缩完金额之后，甲反反复复的第一次开庭2月1号才刚减缩，马上第二次开庭3月1号就后悔了。又要把它扩张回去， 你第一次说不要利息，第二次想一想说了啊，好心痛哦，十万块是钱，所以我又要要求十万块利息。第二个题目也是一样，你第一次做好人，价金一百一减缩成一百，后来呢说心里觉得很痛，十万也是钱，所以你又想要呢？扩张回去，要求再给付呢先前被你减缩的十万元。考试就考你，请问你3月1号假做这些动作，法院应否准许？就这么简单。所以在这个实例题的前提下，我们来跟你介绍一下考点在哪里。好了，这个考点就是呢，看起来很像都是声明的减缩，一百一减缩乘100，然后事后针对减缩的10万又想要扩张请求，是否准许呢？那答题的关键就是学者要同学了解类型的判断。什么叫类型的判断？这两个题目长得很像，但是本质不一样。什么叫本质不一样？第一个类型叫做呢单纯声明的减缩，刚刚才讲过255条第一项第三款，什么叫？我抱歉，第二个题目才是哦。第二个给付价金的考题，它的性质叫单纯声明的减缩，为什么呢？因为声明的减缩255条第一项第三款的定义叫什么呢？当事人诉讼标的都不变动，只有声明的增减，这个叫255条第一项第三款。所以重点就是这个类型呢，你考卷上要写说这种题目的形态叫诉之变更追加，它属于255条第一项第三款的，原告可以任意诉之变更追加情形。因为110减成100，100要扩张成110，这都是声明金额在那边增增减减，但是当事人跟诉讼标的没有变动，所以这个类型叫诉之变更追加。类型确认之后，紧接着的考点就是你书上13页提到的类型的区分，目的一定有区别实义。来，区别实义有哪些呢？看回书本，第一个区别实义叫要件的不同，是否要被告同意的不同。好，你如果是数字变更追加的话，法律的效果叫做不需要得被告同意。所以呢，第二个题目的解释就是，甲当初表明呢，2月1号开庭的时候表明说呢，现在110万减成100万，这个减缩不用得到你的同意。同样的，他3月1号又把100万扩张成这个呢110呢，这个增减扩张减缩都不需要得到被告你的同意。因为你的类型是数字变更追加啊，既然类型是变更追加，只要你符合255条第一项第三款，法律效果就是原告随时可以任意的变更追加，完全不用得到被告同意。所以甲2月1号、3月1号所谓的行为增增减减完全合法，不用得到乙的同意，顶多被法官骂觉得你很烦而已，但是法律上的要件完全具备。再来，你看到书本的13页，第二个区别实义时期不同。第二个类型既然是变更追加，所以你要玩这个游戏增增减减呢，你只能在2审的言辞辩论终结前为之，你不能在最高法院再去玩增增减减游戏，不行。好，再来第三个效果叫做效力不同，书上讲的。什么叫做效果不同呢？你看一下14页，如果是呢诉之声明的扩张减缩，诉之变更追加的话，这个叫做呢 符合法定的要件，法院就要准许，法官没有呢驳回你的一个理由所在。你依照法律的规定，顶多他觉得你很烦，这一次开庭增，下次开庭减，下次开庭又增回来，顶多骂你而已哦。但是依法论法呢，程序上完全合法，所以法院都应该准许。这就是第二小题呢，110万价金增减的问题。考试的重点就是请你厘清类型的判断，类型不同呢，这有三个区别时宜，应否得到被告同意，还有时间点以及法律效果各自不同。相反的，对照左边这个案例更清楚。哎，同学啊，左边这个案例呢，一样总金额110，2月1号减为100万。这个减为100万是表明不请求利息，所以呢，金额的减缩，各位考卷答题的重点一定要提到。这个题目的特色叫金额的减缩伴随着诉讼标的或当事人的减缩。你那10万块不要是整个利息请求权，利息这个诉讼标的不要。好，所以法学的定义就是，你不要利息这个标的，所以类型上构成诉之撤回。这时候你110减成100万，这个类型就不是诉之变更追加，而是诉之撤回，因为你已经变动到诉讼标的或当事人这个要素，并非单纯的声明减缩的问题了。好，所以答案出来了，类型既然是诉之撤回，那请问你要不要得到相对人的同意呢？回归262第一项但书，你就要写能不能够自由的减缩10万块利息，答案叫不一定，要看被告乙有没有做过言辞辩论。被告乙如果做过本案言辞辩论，你就不能这么自由的减缩了。所以它跟右边这个案例就不一样，右边是你随便要减10万都行，左边就不一定了，要受到262第一项但书的限制。再来第二个考点，时间点也不同。诉之撤回可以拖到最高法院再撤，所以你要10万利息不要，你可以到3审再撤都可以。这一点就跟右边这个变更追加类型不一样了。第二个区别时宜，时期不同啊。在第三个区别时宜，效果不一样。如果你的类型构成诉之撤回，撤回后的效果依照263叫区分说，如果是在一审判决前撤回利息，随时可以再追加起诉，但如果是本案经终局判决后撤回利息这个标的，你就不能再针对利息这个标的另行追加起诉扩张请求了。所以左边这个案例不像右边这么自由，右边这个案例你即便到2审都还可以随时扩张减缩这10万，但左边这个案例被你减缩了10万利息，如果是到2审才减缩的话，你在2审中不可以再任意的扩张追加回来了，不行哦，因为要受到263条第二项的限制。这就是不同的类型之下三个不同的区别时宜，那简单的提醒同学特别的注意一下。好，那各位回家前呢，耽误你1分钟时间来看一个国考题目，把黑板这个争点做一个总结吧。来，请你书本往前翻，翻到第5页。70年司法官这个年度很古老，但是呢很有复习的价值。我们看一下前面2个小题，把今天所讲的诉之撤回章节全部的重点呢做一个结束。第一小题，原告在言辞辩论终结后据状撤回起诉是否发生效力？送分题考什么呢？262条诉之撤回的时间点，只要在判决确定前都可以撤，所以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后当然还是可以撤，当然会发生撤回的一个效力。第一小题是时间点的一个问题。再来第二小题，就是黑板上这个类型比较了，看清楚陷阱哦。原告起诉呢，要求被告返还借款30万，被告做过言辞辩论后，原告改称请求返还借款20万，撤回其中10万。这出题者有够卑鄙啊，还用撤回两个字误导你，这个跟本案诉之撤回无关， 因为你是同一个当事人，甲乙同一个诉讼标的呢借款请求，我只是单纯的声明简说，第一次要30，第二次减为20，出题者用烟幕弹撤回两个字，撤回其中10万元。你考卷上写清楚，这跟撤回无关，它的类型是右边这个类型，单纯的声明简说构成诉之变更追加。既然是诉之变更追加形态，所以依照255条第一项的第三款呢，那么呢原告本来就可以任意的简说，完全不用得到被告同意。所以第二小节的陷阱是，他给你诱导成诉之撤回，就是要诱导你写262第一项但书应得被告同意，但事实上这个题目完全跟262条第一项无关，单纯回归255条规定。这就是最后这个争点呢，255条第一项第三款跟诉之撤回的比较呢，我们简单的用这个概念来跟同学做一个说明，那顺便对照这个70年司法官的题目。好，整个诉之撤回章节四大重点全部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剩下来客观合并的部分，我们留到下礼拜六的时间再跟同学接续着来看。